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黄之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4年1度的世界杯大赛即将展开，人民超市特别为球迷推出世界杯套餐，有齐4种睇波必备零食，包括6罐大罐装 Height 韩国啤酒或4支 Miko 山竹提子汁，8款口味卡洛 B 薯片任拣一包，4款口味鱿鱼丝任拣一包，同埋4款口味的青豆或花生任拣一包，夹埋都只是30元，净系买啤酒都唔止呢个价钱。优惠期由即日起至6月15号。你都快啲嚟湾仔道83号7楼或长沙湾 T2 Place 2 8楼人民超市入订货啦！ 喂，好啦，翻到嚟大军阀啦！ 预告咗我哋星期四㗎啦， 吓，系啊，上个礼拜我哋预告咗嘅，咁就嗱，咁啊，今日咧就其实都，唉，都好似好闷啊！唉，其实讲真啦，嗱，正经嘢咧，其实有好多嘅。讲真就，即系譬如咧，你话呢两日就系呢一个通过一地两检啦。咁但系通过一地两检咧，呢啲嘢又真系似乎冇人理喎。其实呢个世界又真系好似系。 我今日喺度思考一个问题，就唯一点解即系咁大件事咧，大家都系冇乜感觉噶啦、嗯。就系因为大家香港人绝大部分都讲吓，都应该莫大于心死。 嗯。 其实呢个现象有好有唔好，我先讲好先啦，就系咧当权者咧好多时就系咧见到咦冇乜反应啊 ，OK 照做，今次系咁，下次系咁，再下一次都系咁，咁就开始咧积累好多矛盾咧，跟住出事啦。唔、嗯、好嘅地方就在于咩咧？其实大家已经系放弃嘅心态。 嗯， 嗱，我寻日咧就睇住呢个立法会讲啊，尹兆坚 啊，5个都系民主党或者前民主党嘅成员，咁啊，欧轩都叫做争翻啖气。啊，咁啊就 民主黨就 其餘嗰4個就係民主黨嗱、啊，即係點解咁樣？全部都民主黨咧，有個理由喺度嘅，即係唔係話佢哋咩特別激？其實咧，即係呢個係所有民主派咧嗰、那個叫做係協調嚟嘅。不過我哋有段片，我哋去咗先啦，我哋 好啊。 呢段啊，我哋本身頭先有一段蘋果動新聞啊，又拎我， 因為俾得太多啊， 係好去先。唔使 full screen 嘅。 大運戰，軍演攬權5議員啊！ 阿允，整身邊度？左手膊頭手踭，好痛。擺傷個右臂。 去到醫院，佢哋兩個都仲係咁嚴肅。到底入醫院時發生咗咩事呢？立法会继续各地两检二读辩论，之但系， 我现在请运输及房屋局局长继续答辩，之后二读辩论即告结束。 讲明俾人出声啦，泛民唔嬲就假啦。 首先，政府团队感谢法案委员会全体64名委员。 此时此刻， 危机不 动感项高铁。 局长，请你继续。议员唔可以利用規程問題去質疑我哋嘅決定，依個係並不符合規程。 係唔需要理會議事規則嘅話，咁你用咩嚟裁決嘅，主席？ 我係唔需要回答依個問題，因為實際上立法會主席嘅權力係嚟自基本法第72同73條，議事規則只係加強我嘅權力，而係唔係攞走我喺基本法的權力。 不過在這片爭吵聲中，反而袁秋姐找到她的寧靜，投入在手作教學當中噃。都是回去現場啦。尹兆堅、林卓廷被趕，最後咪搞到要入醫院啦。有保安報稱肋骨受傷，一起送院啊。 不过讲咗两个未完嘅。 邝俊宇议员，你企喺张台咧，行为极不检点，请你马上离开会议厅。 梁君彦可耻！梁君彦可耻！ 佢同欧乐轩、许子峰都被赶。不听话的都走晒了，还不嗱嗱叫人投票咩？ 我宣布议案获得通过， 即刻进入全体委员审议阶段，讨论24项修正案。梁君彦讲明要22个钟内倾晒，最快礼拜四有结果了。咩结果？割咯。 立委以为播紧旧片啊，因应有保安受伤，立会秘书处唔知第几次报警啦。夜晚九点几休会后，七人就入到会议厅搜证，主要都系留喺民主党议员座位附近，不过都冇乜咁奇嘅。一国两制都玩完啦，你唔系仲信有三权分立系嘛？ 独家角度，最强名家。 就阿梁君彦咧，就非常之即系霸气啦，系咪？即系啲议员问佢究竟喂你用咩规则系嘛？你规程问题啊？你点样可以即系乱咁嚟啊？原本你即系应承咗人哋系30几个钟头去辩论嘅，突然间你又一缩就缩到18个钟头去辩论啦，跟住搞到一定要今个礼拜完成啊！咁啊，即系亦都有啲建制派咧。都覺得有啲不滿嘅。 唔係頭先我話有個即係唔好處嘅地方，點解話安莫大於心死咧？你睇完梁君彦呢個表現嘅話咧，即係其實我第一個感覺啊，我尋日一睇新聞嘅時候，即係不停喺度 loop 緊啲有線 now 嘅時候咧，喂，不如你取消立法會就算啦，係嘛？係嘛？咁只係你就將立法會變成人大算。喂，明知輸俾你嘅啦，立法會係嘛？我哋顶晒笼，而家有几多票？有25票啊！都对40几啦。 喂，你做啦， 你连俾我噏下噏下咋，讲下咋，即系你当我政治表演啦。你阴谋论，你梗系咁讲啦。起号你都系做 show 嘅啫。你班契弟系咪话俾你啲选民听？你去做嘢好啦，你当我系，咁你都唔俾我讲。喂，咁我即系个议会。是名存实亡的咯。你当然你话即係有啲不合乎比例嘅。即係以往我哋觉得即係主流泛民都系窝窝妥妥㗎啦。係咪都系行礼如仪㗎啦。但係今次呢竟然全部都系民主党或者同民主党有关人俾人讲晒出 嚟。呢个可以解释到嘅。 点解呢？ 因为呢就系话点解叫做民主党咁勇呢？就系、是、因为呢其实其他嗰啲譬如你议会阵线啊，或者系其他嘅議員啦，其實佢哋自己本身係負責做修訂嘅。咁如果你係俾人哋好早趕走嘅話咧，你 修訂冇埋， 你個當係啦，修訂都冇埋。 我都估到㗎啦，我見到咩阿萬必啊，朱海迪啊， 主要佢哋啦， 就有啲修訂案㗎嘛，即係想再拖時間。 咁變咗其實咧，你喺議會上面嗰個協調合作嚟講咧，其實已經有個默契喺度。咁只不過就係話啦，啊，即係你淨係議會上面團結都唔夠嘅。究竟你嘅民氣喺唔喺度咧？咁你今日你如果你話碌下 Facebook， 你大家就知道噶，亦都即係睇各大嘅新聞網站啊，甚至乎包括係即係網媒啊，即係你立場嗰啲，你都見唔到呢啲咁嘅新聞咧排喺熱門文章嗰度噶，即係 個個仲講緊世界盃。係 啦，即係因為你而家又咁啱咁巧咧，又搭正今日係世界盃開羅啊嘛，係咪？大家都睇下，哇！你睇下今日嗰個賠率啊，即係究竟邊個讓幾多球啊？呢啲好過啦，係咪？睇呢啲好過啦，即係啲人就唔係好覺得嗱， 唔係話就算嗱，我已經對足球冇乜好好似以前咁有咁大嘅熱情， 起碼。 但係咧，我睇到尋日嗰段新聞即係最初我真係老實講，你叫我講一地兩檢，我真係冇乜興趣。要講嘅論點已經講曬，即係老共嘅衰嘢亦都噏埋。 係啊， 喂！但係即係尋日嗰個反應就係在於咧，其實老共你翻去諗清楚啦，不如你取消咗個立法會就算數啦。 唔係，其實佢係講咗咧，有啲建制派嘅心。嗱，你講呢啲嘢咧，嗱。點解琴日阿梁君彦呢兩日啊嗰個表現，其實就係代表咗好似阿馬時亨呢嗰種心聲啊？馬時亨之前講嘅説話好有霸氣嘅。 OK OK OK， 唔係啊，唔係呢句啊。 我話 OK OK， 佢話嗰句咩啊？嗱，希望大家大局為重啦，同埋你哋表個態啫，唔好躲住個地球轉啦。 喂，點樣阻住個地球轉啫？啊、你都話啦，三月之後有個咩夢想號啊？三個月 仲 阿動感號，都係三個月之後啫，係嘛？喂，就算 比我哋拉布，我估我哋拉極都係拉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好微 啊！唔係修訂咗議事規則之後，你拉一兩個鐘 嘅 啫。 唔係佢講得更加白嗰句説話就係咁講啊！你可以表態嘅，政治好多嘢都係表個態之嘛。啊、你明知都唔夠票啊！呢、這個世界都係數票嘅啫。 唔係咁，佢都係講緊我嗰個論點啫、啊。既然 啊， 你都知道我唔夠票、啊、我都係嚟反對一下。 點解你唔俾我講話我自己所應該可以講嗰句説話呢？ 喂，同埋你限咗時㗎嘛，十五分鐘一條友啫嘛，連俾人講都唔講。喂，仲有你話講完之後你好蝕嘅，咁、啊、你梗係從你嘅角度唔俾我講啦。喂，但係喂，你知道而家立法會呢啲咁樣講呢啲內容，喂邊有人報㗎？ 嗱，就算啦。我讲，我驳翻阿马士肯呢句说话先。政治嘅嘢，如果系数票嘅话咧，我想问一下你，你而家喺立法会入边嗰超过四十几个议员，嗰啲咁嘅建制派，佢哋有几多少票选佢哋入去？ 诶，唔使讲。 民主派有几多少票选佢入去？ 即系话，如果你同我讲民主， 咪系咯？ 你不如话，喂咁啦，咁重大嘅工程、政治嘅决定或者政策嘅厘定。是咪应该全民公投啊？ 啊， 系嘛？你又唔敢喎、 啊？唔敢啊？ 系嘛？我做当权者都未必敢 啊，大佬！睇住呢单咁嘅嘢，又丑闻百出， 你违宪啊嘛？呢单嘢违宪， 又违宪， 系啊！ 不过香港人咧，我觉得咧，即系经历咗雨伞运动之后咧，咁系好定唔好咧？我真系判断唔到，就开始觉得你咪过咯，我都知唔够你嚟噶啦。不过我一镬咧就同你炒起佢。所以咧，而家你累積呢啲咁嘅矛盾咧，同埋不滿啊，即係本來我真係今日帶電腦其實係貪得意嘅啫嚇。喂、 嗯， 我真係走去抄啊72、73条 啊， 即係梁君彥講嗰啲。 佢係佢話基本法賦予嘅權力 有乜嘢？ 係啊，冇 可以你咁樣去亂咁趕人走。 係啊， 我真係睇唔到 啊。 我頭先好細心咁睇啊，費事讀出嚟、啊，因為72条有6点，表73条有10点 啊，嗰啲咩規定時間啊，嗰啲咁嘅嘢啫嘛，邊個可以話你係可以咁樣夾硬嚟嘅啫？ 唔係，佢淨係好籠統講立法會功能本身嘅啫、 啊啊。你係咪講到話就係話我一個人説了算啦？ 唔係，你連規程問題、啊、都唔俾人問， 都唔俾人問嘅喎、 啊。喂，你其實老實講，你我知道你修改議事規則嘅目的、啊，其實你已經限時限刻㗎啦。 係啊。 即系你唔好彩，你咁慢少少个掣咧，我排例如有10个人喺度排紧队，系嘛？头嗰5个已经jam 晒你啲时间，或者系用晒你啲时间咧，6到10个已经冇得讲。喂，咁你俾人问下都得啩，大哥？ 系啊， 系咪？或者你，我而家开恩俾你哋啊，俾埋你嗰五个，而家一次过举手。嗱，苏州过后冇艇搭，喂，咁都唔得，喂，咁都唔得、啊，吹下水都唔得。喂，呢、這个真系喂，大佬，我都话你取消咗个议会佢啦。 你阿阿马士亨讲啊嘛，都系表个态啫。而家连表态都唔够俾你表态啊，系咪啊？ 唔系我真系无我真系我真系无言。我寻日睇住咧林卓廷，即系阿尹兆坚嗰啲咁嘅傻佬咧，即系比较咁。 平时斯斯文文啦、啊、 吓。不过林卓廷又戆居嘅，你知道咁鬼大只，周泽龙同 Anthony 啲咁嘅大佬，人哋啲保安斗你啊！你唔肯走就已经选得噶，因为你大只嘛，大佬，我要出力噶嘛，咁咪扭亲咯。喂，嗰条友佢真系抽你水、啊，喂，走去报警嗰条契弟。 系啊，即系呢啲又系即系贼人先告状啊嘛。 喂，你要拉我走，我唔肯走啫，我冇 struggle 啊，嗱，我睇唔到佢有 struggle。因为以前我哋个标准呢样嘢我好熟嘅，因为俾人告过嘛。即係爭啲中嘅嗰陣， 就係而家全部一站式嘅，就即刻 call 埋差佬入嚟啊嘛，搜證啊嘛， 差佬拉你。 啊 如果你 struggle， 你就系袭警 啊！ 无论你系即系喐下，即系除非你系无心之失嗰下，即使你系 struggle 啫，喐下啫，唔、 嗯、 系打到佢嘅。 跟住佢话：哎呀，咁样样啊！ 喂，而家你无论由立法会秘书处，由立法会嘅保安部， 嗯，自动波插水啦，又系 到差佬，到成个立法会嘅建制派。喂，其實根本喺度玩緊我哋全部人喎，大佬！你唔單止係玩緊泛民啲立法會議員咧，你係玩緊係全香港曾經支持過佢嘅立法會嘅人啊，大哥！正如馬時亨咁講，你明知我呢場係政治 show， 因為我唔夠你嚟噶啦。 啊，表態啫！ 喂，你連表都唔俾我表啊，大哥！ 啊、你表都唔俾我表，我就屌你老母噶啦！ 係嘛？喂，啊、你估唔過嗰個工程，你通唔到車咩？ 啊 即使我退一萬步啊，呢、這個可能性 冇啦。ready 添啦，喂，時速5公里都甩碌啊！咩叫時速5公里啊？你我落去城門河跑步咧，我時速都6公里噶。 即是你是慢过我跑步的速度呢，你都甩碌就扑佢个街。 仲有如果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是蚀本的。 一定蚀本啊。 是吧， 每日八千万啊讲紧。 我唔敢讲。即是希望佢好好运啊大佬屌。喂蚀本唔系蚀你同我嘅咩大佬。 嗯， 是咪本来嗰度有社会多啲社会福利开支，搞好医疗，搞好教育。喂，因为你蚀本要嚟同你填氹。喂，条数边个同你计啊，是咪，喂，港铁话晒政府都系占咗 70% 到嘅股份㗎喎。喂，咁佢蚀，咁即系交我哋票价大哥。 唔係啊，港铁喺呢条高铁嗰度呢讲过明佢系唔会承担任何超支嘅责任㗎，咁所以到头来呢。 咁但日后。 蚀都系你香港政府搞掂佢唔该。 咁日后营运呢 都是香港政府咯， 咪咯，但唔系港铁又死，港铁又死，政府又死，啊，我都唔熟啊，嗯，个 policy， 但系个问题就系，喂，阿哥，即系你都，我哋都已经马屎落地行噶啦，真系， 啊， 我哋已经算数噶啦，你夹硬嚟，系咪啊？ 冇规冇矩， 喂，质疑下啫，你咪其实老实讲，即系用翻啲本土派嘅逻辑谂，你咪执法咯。 嗯， 你咪利用你一国嘅权力嚟香港執法咯，我等緊你啊，我去高铁等你啊， 你又 你做啊， 你又冇走去高铁走去等佢，真係拉你入去嘅， 屌我驚你啊大佬，我冇人冇物大哥，係咪，你大镬过我啊，喂你李波你都咁喐啦，点解我哋唔敢喐啊，不过你唔敢我估，我而家挑战你，屌我去十次你都唔敢喐我喺嗰度，挑你真係，係咪，喂我提醒你，就話俾你聽，你自己寫咗個嘢，你嘢就自己改咗佢，如果唔係呢，你寫完嘅嘢你自己唔跟樣衰過去你，一地兩檢就係咁啦，係咪，你夠膽拉人，你喺嗰度我批個頭我都唔信呀，啊，大佬你要拉大把辦法呢，黑社會做都得啦，屌係咪，所以呢啲咁嘅題目老實講即係抓到阿媽都唔認得，老實講我都真係唔想講，不過見到梁君彥咁即係呢個叫咩話，一媽兩搶呀，大佬 係呀， 或者大口狗啦， 啊，大口狗咁樣，我真係好難頂喎，啊，大哥，我覺得而家呢泛民嘅立法會議員應該要加人工㗎，咁難頂嘅立法會， 唔係呀，你如果加人工嘅話你睇下邊個呀，因為你頭先見到阿邊個袁秋嗰啲呢好舒服㗎，喺度睇戲呀，喺度 鄭松泰都唔見過， 係呀，鄭松泰其實佢都係咁上下㗎咋， 你老實講即係呢個人老實講你唔好對佢任何期望啦，係咪大哥， 唔係咁百萬幾唔該你都做返少少嘢嘛，諗住九萬六呀，唔好意思， 咩叫九萬六呀， 立法會人工呀， 哦 ok ok， 咪啦，其实即係呢一节时间仲有少少啦，我觉得有单嘢呢就係好 Q 荒谬啊，就係，其实今日呢范国威啊就喺立法会嗰度问啦，呢个叫做係政制事务及即係内地事务局局长啊聂德权啊，我就问佢，喂大佬嗱，你三中商呢即係其实而家係你都除咗苹果报道之后有铿锵集报道啦，係咪港台都话你啦，其实已经係即係呢一个中联办全资拥有㗎嘛，係咪，咁你有冇违反呢个基本法22条啊， 全资拥有咁犀利咩，我以为有股份㗎， 全资㗎啦， 全资拥有㗎， ok， 其实佢都唔敢驳啊，佢就係话啦，啊只要呢中联办喺香港呢係依法办事，特区政府都唔会干预嘅，咁啊叶德权又话啦，三间书店啊系联合出版社集团嘅属下机构，佢自己讲喎，而联合系由按呢个香港嘅法律注册嘅本地企业运作，都系商业运作，我系唔会干预嘅，咁但系大家都知啦，嗱中联办佢自己有规章，其实佢系纯粹系联络，即系做一啲联络事务，中央同埋即系香港联络嘅事务嘅啫嘛。 咁讲 ，Anthony 系， 我有谂过 系。 即是开头我觉得，喂这个答法有啲道理，喂你冇理由唔俾我政府做生意嘅。 吓，啊， 后面我諗 係。 嗱你炒楼得正如中原办。 係。 佢咪將佢炒亏出晒我啲楼嘅。都好啲。唔係得啊。 其实 好啲。 其实唔好㗎。 係。 但係三中商嘅问题喺边度呢， 啊， 这个係属于出版事业。 係啊。 你要 differentiate 呢样嘢啊大佬。 係啊。嗱。 因为点解啊，你已经系垄断咗我哋出书嘅市场， 系啊， 发行嘅市场，而你已经系有足够嘅权力，当我哋嘅作者写咗咩书， 啊， 或者外國引入咗啲咩書，你擺咩位，你賣唔賣，你發唔發行？ 嗯， 喂，呢個一個好嚴重 的。嗱，不如我哋睇下呢一個咧，即係我嗱開一下呢一個叫做係競爭事務委員會嘅網頁嘅呢一個競爭條例，就呢一個咧就第二項第二行為守則。嗱，我哋睇下啦。在市場上面具有相當程度的市場權勢的業務實體，是不可以從事目的或者效果是妨礙、限制、扭曲香港競爭的行為而濫用該權勢。 很 general 啫，不過呢個就 喂喂，呢個已經是一個啦。如果是 general， 唔係仲有㗎？嗱，你嗰啲咩即係嗱？你仲要損害消費者嘅方式限制生產同埋市場嘅技術發展喎。嗱呢個咧，我覺得你可以同阿世良傾下，因為佢都做緊出版嘅喎。係啊，因為其實講真的，你而家咪就係令到啲消費者其實係買唔到佢哋應該可以買到嘅書咯。 唔係呢個係 好多， 唔係我所以我就話、如果你話相對中聯辦炒樓嚟講咧 ，OK 嘅啦。即我寧願你炒樓啊！ 唔係啊，其實你都唔明嗰樣嘢就係 你而家有經營業務啊嘛。 中聯辦炒樓咧，佢炒到嗰個狀況係點樣咧？即係例如黃春平先生嗰個選區咧，江湖傳聞就係中聯辦買咗層樓，到時到後就真係倒票落去噶嘛。而家佢咁，所以你所講嘅呢個問題係應該要限制成個中聯辦嘅嗰啲咁嘅做生意規模要玩到點樣啊？ 嗯。 唔係同埋即係 同意啊，同意啊！呢個 而家你係 不過我就係攞相對嚟講啫，即係因為你炒樓最多咧係炒貴我哋啲嘢，或者係 然後中票用咯， 或者好似呢個海怡半島咁，你買咗全個 block 就俾你自己啲友喺度做宿舍，咁啊影響到我哋嘅投票嘅結果。呢個係此其一啫，但係最大嘅問題就係因為你作為三中商的幕後大老闆，你是影響緊我哋在政治上邊嘅表達意見、出版自由嘛？喂，其實老實講，係咪應該嗱？我呢啲人法例嘅競爭法已經係，係咪有機會係可以走去喐佢？ 係啊，我咪就係揾嗱，譬如你嗰啲 stakeholder， 即係其實本身都係同行嘅人，我細良可以其實。 佢咪就係俾三 段法喎， 喂佢就俾三中商，如果唔係點解咁得閒做城寨啊，大佬？ 係咯， 係咪日日做啊，大哥？ 喂，其實佢係 大佬 自己嚟嘅喎， 因為佢就係因為俾人封殺咗嘛。係 啊， 劉世良唔同嘅，佢正因為佢而家有咗城寨呢一嚿嘢喺度咧，佢都話落佢自己搞呢一個嘅少量發行咧，仲賺錢過你走去大量生產啊？ 唔係，咁呢個係經營模式嘅問題，唔係原則嘅問題啊嘛，大佬。 但因為咧嗱，你講關，尤其係針對於嗰個消費者權益嘅問題，因為好多。人咧就系其实呢个系唔系话我哋讲啊，系呢一个铿锵站已经讲，话有啲人系俾咗啲书俾三中商去上架，但系佢最后屘冇上到嘛，系咪啊？喂，其实讲真，你香港有几多叫做喺shopping mall 里边有书店啫？你喺 shopping mall 里边你搞间书店好难，甚至乎系冇可能嘅。一般嚟讲系根本上系以本商人嘅行为嚟噶，即系你如果你话喺即系一般嘅即系 shopping mall 里边搞书店系 嗱，老实讲，你问我。在現時最新的 business model 裏面，三中商這種在大商場、在地鋪、是搞這些這樣的書店，其實已經不合乎成本效益的。嗱，我起碼我自己，我不敢說其他，我都沒有做過統計，我大部分的書，八九成以上的書，我都是訂的，網上，是不是？ 你睇中咗边本啊？订边本噶啦？ 最好就香港有得卖，唔得Amazon，系嘛？你咪中意咪继续蚀落去咯。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政治任务嚟嘅咋。你讲翻转头就系三中商，点解唔系政治任务啊？ 呢个梗系啦。 唔系，但系问题讲， 佢限制你嘅发行，限制你嘅出版，跟住喺当中期间就系做紧呢个嘅政治嘅筛选啫嘛。 嗯， 系咪？ 唔係三中商，唔係三中商咁簡單，三中商連帶佢下面附屬仲有一堆嘅教科書發行商，嗰啲先至恐怖啊嘛！即係最簡單一樣嘢，大家咪成日 我哋睇下嗰個 organisation structure 啦，有圖片俾大家睇下嘅。 喂，你真係可以做下 research 喎，你真係咁認真嘅喎，今次你。 梗係啦，屌呢單嘢我研究好耐㗎啦，即係因為冇人講啊，大佬。 哦，你真係講啦，入啦，嘿！ 中聯辦你下面有廣東新文化事業係咪？哇，你成～全资拥有喎，呢啲全部系联合出版啊！你见到呢度啦， 睇到 系嘛？万里机构呢啲系出版社嚟嘅， 99.99%。 香港教育 出版售物流 零售、拍卖、投资、唱片，哇！你一条龙你玩晒、啊，喂！你呢啲仲唔系反垄断啊？喂，究竟你竞委会系咪食屎噶？系咪？ 唔系啊，我就系话你睇翻嗰条条例咧，究竟点可以喐佢啦？ 吓、啊，唔系我同有啲泛民嘅议员讲过，但系佢哋好似唔好有兴趣啦。但系我觉得真系应该要研究下咯。 一牵涉到官司呢一样嘢，你就唔好抱太大希望噶啦。咁、 啊、 即系只不过讲紧大家成日喺度玩嗰啲个人抗争啫，就系咩咧？你讲头先你咪系睇到香港教育图书公司咁样，佢专门出教科书噶嘛？依教科书好多人用，尤其是中文科咁样。咁中文科成日喺度嗰啲唔知。咩国旗是我倾诉心事的唯一对象嗰啲咧？咁你啲阿爸阿妈咧就系、是、 再多一次 国旗是我唯一倾诉心事的对象啊！ 圣经都唔会咁做啦、 啊，即系所以 你真系唔好咁肉麻当有事， 真系好崩溃。即系其实讲真啦， 唔系我觉得咁样啦，即系喺我哋完呢一节之前咧，我觉得即系有一样嘢，第一学你话斋。即係泛民真係要揾人咧去做嘅世界嘅。 係啊。 第二咧，我覺得第二個建議就係點咧？就真係老實講，我哋要杯葛佢㗎啦。 唔係你冇得杯葛㗎，好多嘢教科書咧。 好簡單，教協你咪有七百萬會員嘅，佢呢啲阿 Sir Miss 嚟㗎嘛，係嘛？ 嗯。 或者你就算嗰啲阿 Sir Miss 唔得閒都好，其實我喺網上世界咧，我最近咧，即係讀緊個課程我都係，我大把料喺個網上揾啦。喂，即使我最近揾到本書啊 ，Paul Krugman 好出名嗰本《International Economics》，雖然係 Ninth Edition， 即係2012年嘅版本，我喺度 down 嗰個 PDF 啦，係嘛？我使乜去買啊，大哥？喂，如果你真係要打破呢班友仔做國民教育嘅話，你一定要，尤其是教協，嗰啲阿 Sir 阿 Miss， 我覺得咧， 喂，你嗰啲嘢變成一個 open platform，、 嗯、 任人 download。嗰啲教材啊，喂你唔好嗰啲嘢故弄玄虚啊，搞到喂嗰啲有几难啊，大哥系咪？你俾钱我都肯同你做啦，不过我都系再俾钱人做啫，最多都系喂你咁就可以打破。你谂下我以前做区员嘅时候嗰、那个年代，嗰啲教科书，我睇佢，我大佬仲贵过我啲大学用书， 嗯， 你唔系讲少系嘛？ 生意嚟噶嘛？ 喂，我九几年嘅时候有帮嗰啲街坊买书，我都睇完之后我都吓死啦！200几蚊本，你嗰本乜嘢啊，大哥？你嗰本系诺贝尔经济学奖写嘅书啊，大哥？唔系啊嘛，系嘛？你都系左抄右抄嘅啫，你嘅所谓嘅教科书。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做呢三样：一，透过竞争法去喐三中商；二，大家都要自己醒目，唔好帮衬佢啦。 唔系你冇得讲呢啲咁嘅嘢。 唔系佢出版嘅，你冇计，系咪？咁但係你都唔可以唔幫襯佢買嘅，因為佢都要截咗俾間另外一間零售嘅，睇下網上邊間書店同佢冇關係嘅，大哥大把啦，係嘛？三有得揀嘅，寧願益Amazon好過。屌你真係！ 唔係呢個係建基於我哋啲閒書嘅啫，教科書到頭來佢咁大個生意， 所以我就話教協應該做嘢啦，係咪？唔好成日怪搞超級市場啊，大哥！ 唔係盤根錯節啊嘛，而家就係講緊。 喂，你要打破佢嘅壟斷，你變成一個 open 嘅 platform。系嘛？第一，你 access to everyone 所有嘅教材，咁你大家可以 share 噶系嘛？嗱，你又教呢个经济，我又教经济嘅，咁大家对啲教材上边啲碌屎嚟啲话，你都系抄噶啦，我都系抄噶啦，系嘛？唔通自己作咩？识作嗰个就唔使教中学啦。 唔系嘅，因为其实有啲嘢啦，嗱，我哋以前以为咧历史系唔会变嘅，但系有共产党治下嘅历史咧。系日日都有可能变， 冇啊！ 佢嗰个历史嘅教科书都可能变嘅，呢个世界系几咁荒谬嘅啫。 我知系好荒谬，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就算系讲历史嘅呢部分，喂，你可以有你自己嘅 position 噶嘛？喂，呢啲嘢你就你做啦，唔通我哋代你做咩？ 唔系你讲中一，你讲中一二三，你都仲可以教下六四，去到中四五六，你真系要走去应付公开考试嗰阵时，就冇呢支歌仔唱啦。 喂，大把嗰啲书，全部而家就算系大学嘅书，全部都 open 噶啦，大家又唔 download 噶啦，都唔使去买噶啦嘛，睇 PDF 啫。我就辛苦啲，我就要即系印出嚟，大佬，因为我习惯咗喺度 highlight 啊嘛，我唔系好习惯用嗰个 PDF highlight 嗰啲人嚟噶嘛，抵住个网成日睇漏噶嘛，大哥。喂，但系个问题就系现世代已经唔可以俾佢咁样垄断法，第一政治原因，第二亦都系即系唔好俾呢啲友仔即系上下其手，喺度赚我哋人啲钱，系嘛？嗰本咩书咁贵啊，大哥？ 係咪有啲咩 knowledge， 即係睇完之後由頭背到落尾有咩學到啊大哥，係咪真係能夠改變世界啊，除咗自己 pass 之外。 嗯。 妖。好啦，轉頭返嚟。 好。